开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迟小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。在剧中，迟小秋扮演薛湘灵，司小丽扮演赵寿珍，高彤扮演薛良，黄德华扮演胡婆，徐梦珂扮演梅香，梅庆阳扮演碧玉，李元珍扮演赵露涵。 小姐挑选嫁妆，我们老夫人还特意为小姐定做了锁麟囊，可我们小姐看了好几次，这花样啊都不称心，这不老夫人又叫下人们再去调换。哟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不知道他们换回来了没有。哎，出去瞧瞧去。 啊，梅香，我们把东西都换回来了。 薛大爷，你们可回来了，小姐还在那儿生气呢，老夫人刚给哄好了，你们要是再不回来，那我又得挨说了。哦，东西都换齐了啊， 换齐了。 哎，慢着点儿，慢着点儿，我呀一样一样往里头递，小姐要是不中意你们还接茬换去。哎，我说你们谁先来呀？ 梅香姐，鞋换回来了，让小姐瞧瞧。 哎，这鞋倒是挺漂亮的，我拿进去啊。哟，小姐，您别生气，不中意，让他们再换去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。得了，你呀，再换去吧。 这可是新花样的。 哎呦，小姐不中意呀。 为了这事儿啊，我都跑了好几趟了。 小姐不中意，我有什么法子？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 鸳鸯 太小，也不要太大。 转来， 小姐，我还在这儿呢。 鸳鸯永无色，彩玉透青布，木秀晒金翅，提防走路魔。 哦，提防走路魔。 转来，快快转来。 小姐，我还没挪窝呢。 配音虽日花，衬骨红莲花，莲心用金线，莲冠用织纱。 小姐，您说的简直的是太细致了，我呢是一点都没记住。得了，您呢自个儿出来吩咐他们得了。 无用的丫头，快快搀我来。 Thank you. 的是人，让他们闲着干嘛呀？ 您说，真真令人生气。 哎呦，小姐，您可千万别生气。哎，要不让他们把朱裁缝找来，您出个花样，当面和朱裁缝说，让他连夜赶制。哎，您瞧怎么样？哎，我这就去，我让他们去啊，我让他们去。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，快把朱裁缝找来啊！哎哎哎，薛顺，你换的什么？ 梅香姐，啊，手镜换好了。 哎呦，这手镜倒是挺好看的，我拿进去啊。小姐，您瞧这手镜多好看呐！怎么样？小姐，这可是最好的啦。 春丫头，吉日良辰，难道就用这俗巴巴的手巾吗？ 哟，您瞧，我也忙糊涂了，我让他们换去。哎，您别生气，我让他们换去。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你呀，再换去吧。 我都跑遍了全城了，没法再换。 得了，你呀，再辛苦辛苦， 小姐， 你让 你 再 啊， 春丫头，节日良辰，就用这素巴巴的手巾抹。 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怎么滚来怎么卖？你快换去吧。胡妈妈，你跟我进来啊。 小姐，我给您换了一对新花瓶，又吉祥又好看。对了，还有句吉祥话呢，叫做平安富贵。我把东西给放在这儿了啊，您这儿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到后头瞧瞧去啊，我到后头瞧瞧去。 嘿呦，胡妈妈啊，小姐可真给你面子， 真中意了， 真中意了。 阿弥陀佛，阿门下。 薛大爷， 锁麟囊也换回来了。 哟，锁麟囊也换回来了。我拿进去啊。 阿门下。你要多门演几句呀？ 我知道。小姐，换来的东西已然摆好，请小姐过目。小姐，您瞧这对花瓶儿。 薛大爷，你瞧这绣的，牛不牛，马不马的，这叫什么呀？ 这是麒麟瑞雪吉祥之物啊！ 再吉祥，小姐不中意，你拿去换去吧。 向着三寨路市去一换道，换到何处去换呐？ 得了，薛大爷，您那就再辛苦辛苦吧。 啊，难辞人也。锁铃铛换了几个，拒不成小姐心愿，三番五次总不成心，故而落泪。 原来如此，随我进来。 哦，是是是， 老夫人来了。 宝贝呀， 给了我鼻子都乐歪了。 啊，母亲，有道是多藏一回刀啊。 话不是这样讲的，我们本地有过相逢，凡女子持家必有这锁麟呐，为的是早生贵子之意呀。儿啊，这里欢迎，这是吃金链儿，为娘也与你装在囊内。 妹儿， 那家小贼呢？ 回房去了。 哎呀，快与他送去。 我知道， 顽皮的丫头。像这世界之上，我们做母亲的疼爱女儿，居士一样啊。 Yeah. 喜事到他家， 爷儿俩当宾相， 总想把财发。 哎，是小子，今儿个是十七，明儿个是十八， 明天是个好日子，够咱爷儿俩呀忙活的。 明天薛家小姐嫁给周家， 赵家小姐嫁给卢家， 有钱的是薛家， 没钱的是赵家。 明天你到赵家去，爸爸我明天上薛家。 怎么我就应当上赵家，您就应当上薛家？ 赵家小门小户少礼法，薛家大门大户礼法多又杂。 您呐，是脸专门巴结那有钱的。 你也是脸呐？ 怎么呢？ 你就是瞧不起那没钱的。 好，干脆明天你一个人去两家。 好小子，找造呢！啊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明天呢，你乖乖的给我去赵家。 哼，这回我偏不听你的话，明天我也去薛家。 是我们的花轿，与你什么相干？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聘闺女的，今儿个我要开开眼。 哎呀天哪，像我赵鲁汉人虽贫穷，志气不穷，如今竟被他耻笑，真真的气杀人也。 哟，还有人呐！ Thank you. 庭教育没有啊？ 你这是怎样讲话？ 这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？啊，要我呀，乐得连小嘴儿都合不上了。 她是我的女儿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 你还别横，到了婆家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呢。哎呀，哭得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小姐，她又哭了。 今日为身在心中里头，同女人为身不得能逃走，若不是出难愁，怎奈你了？若不是将君子打得乱手脚， 天晴各自散去，管他哭不哭呢。 你管他则神啊！你管他则神！ 你呀、啊，跟人小，你变狗毛！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 Oh, my God. 什么给他我都不敢拦着，唯有这锁铃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，还指望着他保万岁吗？ 这都是神话凭空造的，八字你他不好，你儿那有神造的，得安子的是鸟，鸟鸟难日活不活得久，他的空成真情一样。 哎，得给定了。老大爷请过来吧。 不是啊， 这回呀、啊、可真算你们哭出理儿来了。你们小姐瞧你们姑娘哭得可怜，哎，把这锁麟囊就送给你们了。这里头装的都是珍珠玛瑙翡翠珠宝，全是值钱的东西，拿去吧。 我们不要。 送给你们了。 我们不要啊。 嘿，这年头给钱都不要，难得。得了，薛大爷，还是您送去，你们俩谈得来。 啊，老先生，这里来。 老哥哥， 何事啊？ 我家小姐听你女儿哭的可怜，远乡锁麟囊箱子里面珠宝甚多，老先生收下吧。 萍水相逢，怎敢受此厚礼，使不得。 你若不收，岂不辜负我家小姐一片好意呀、啊？ 使不得， 收下吧， 使不得， 收下吧。 哎呀，天哪！莫非遇见活菩萨了不成？啊，儿啊！教中的小姐听你哭得可怜，将锁麟囊赠与我儿，是为父再三推却，他执意要赠，我儿就收下了吧。 是啊，想这事太炎凉，不像春秋天得遇好人，囊儿收下，爹爹问过恩人赏心，日后也好打报。 请问老哥哥，你家小姐尊姓大名？ 我家小姐姓薛。 啊，没姓。 有， 你对他去讲有缘相逢，何必言报？ 是我们小姐说了，有缘相逢，何必言报呢？ 雨过天晴，吹打起来。起来要用力地敲。 哎，老爷们，您这回有钱了？ 有钱了。 哎，得嘞，您有了钱了，我就有了劲儿了。您听着，哎，我说老爷子，您真有钱了。 真的有钱了啊。 得嘞，您听着。哎，怎么样？ 十里的小人。 哎，您过奖了。哎，您过奖。 Thank you. 怎么来了？ 父亲你家来 相伴一国在一家， 哎，您听我跟您说，他是这么回事情，他呢是我的儿子，我们爷俩都是当兵行的，今天呢是好日子，办喜事的人家多，薛家是大门大户，礼法多，我怕他弄砸了，赵家呢小门小户，事情少，我让他去赵家，谁知道他也跑到薛家来了，他把人赵家的事儿给撂了，您说他是不是势利眼呢？ 您听我说，这小门小户，哎，他们从来不去，专门是巴结那有钱的，您说他是不是势利眼？ 你势利眼， 常言道，富贵未必长此富贵，贫穷或许时来运转。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，常言说得好，东风常向北，北风也有转南时。 哎，我说爹啊，您听见没有？往后您可千万着别再 怎么 势利眼。 好小子， 我们姑奶奶生下个小少爷，取名大气，长得倒也聪明伶俐。今儿个是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，车辆已然安排停当，有请姑奶奶。

手艺转脸来，马刘彪你胆大大的吃生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旁人，刘公道在衙前充当令人为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包成判是真，我家是无端丧命，哎本县去呀请那包包民生送念金文好徒儿的阴谋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丧大难狂了无学，去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